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 蓝天晚中，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催醒我相思梦，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中欧等 WTO 七个成员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要求设立专家组就高铝关税措施是否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今日18时，2019年度国考网上报名通道将关闭。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截止30日18时，已有近100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不过仍有部分职位无人问津。中国运载火箭垂直回收技术验证飞行试验取得成功。北京环卫集团日前推出7款无人驾驶环卫车，均为纯电动、零排放、零污染，一辆车能完成10名至20名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今年北京市新增采水点24个，总数已达64个，已完成2018年设置规划总数。目前还有3个采水点在建。藏族电影《阿拉江色》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斩获评委会大奖、最佳编剧奖2个奖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收藏在记忆中。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吹，吹散了我的梦。 再释放伤感气味，也许我今晚应该约你看一场悲惨戏。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成异人是知己，流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如何掉找不到根据，这爱情没你准许，笑我没有这资格，别为你心碎。如何掉眼泪，自知身份都不对，要决堤没缺口，让苦恋啃于心里，充积积聚，完场时仍然让这双眼都不要避，最好有风叫沙砾四散，刺激到写粉笔，仍然继续暗地爱到要死，一再扮成异人是知己，目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如何别为你心碎，想要你痛快的流泪，愿眼泪尽被你榨取，不想这一世与痛者死去。如何掉眼泪，又哭找不到根据，这爱情没你准许，为你心碎。如何掉眼泪，自知心 心间，渡口边最 三十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5175-2200。 寂寞就好，这首歌歌词内容描述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表达自己接受寂寞和面对伤口的态度。2012年，这首歌被选为《初恋这件小事》国语版主题曲，同时又被选为偶像剧《爱的秘方》的片尾曲。 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 我

或从容战斗，总在倾听内心呼唤，一去不回头。管他冬夏艳阳，也写下了自己的春秋。来就来到人生喧哗交响的洪流，哪怕风波翻也留下一声咳嗽，走着走到蓝天碧水深处，时光不休。一个人自由地笑，自在地哭，此生无数。明白你的贪吃生值得一